不好找，以为得不到的人最好，好在遇见了你一起终老，能看得到感动是抚慰伤口的手脚，实在的心跳让我明了，懂得珍惜才有收获， 他给我发短信说他特生气，你说我哪儿惹他了，问他吧他还不说，这可愁死我了。

声音，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彤。用音乐问候此刻未眠的人。刚才出去发现外面好像起雾了，什么？有位司机师傅说没有啊，没有起雾啊。哦，也许是我眼睛湿润了吧。 相见却无从睁眼，心中漆黑一片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眼睛模糊的那张脸，泪水都当作语言，眼眶没有阻拦，人世间催人苍老，却不能改变我的心不变。朦朦胧胧看过你一眼，从此不曾合眼，清清楚楚 睡不着啊， 两只羊， 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。 投递。

着没站的想忘记心坎，爱得越来越深，越不敢多问，怕变得陌生，拒绝每个快乐的人，我偏对寂寞认真， 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地别离，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